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！ 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棋督军挥挥手，把棋留下，让他走吧。一时间陶阳子如释重负，心里想立刻转身就走，离开这个威严的老爷，逃回他的屋子里去。他也清楚，他用三块大洋做赌注赢来的棋，解脱了30元大洋的卖身契，他是太合算了。虽然他没做过生意，但在棋盘上他已培养出算棋的经验。他想挪步，但又看了一眼放在桌上的棋盒，这是人手一留下来的棋，这副棋跟随了他那么多日子，他与这棋有了一种超乎人与物的感觉，不由得用哀求的口气对棋督军说： 老爷，你又不会下棋，还是把这副棋还给我吧。 管家实在忍不住了，他还没见过这样的孩子，如此没眼色，有多么达官贵人低声下气的献上宝贝，还怕老爷不要呢？你还以为老爷在乎你这一副棋？老爷只是慈悲心肠，还不快走。这时齐督军却不怒反笑了，他并不在意那一副棋，多少想测试一下这孩子是不是真的喜欢棋，因为他不信这么一个看上去土里土气的孩子会下棋。可听到孩子说自己不会下棋，不免被这个孩子激恼了。好吧，我也和你赌一赌，你胜了，棋与契约你都拿走，你输了你也别走了，棋与契约都归我。陶阳子这才想到，他要是输了他就卖给这个老爷了，刚才他错过了一个逃脱的好机会，但他还是放不下他的棋。再说有棋下也就顾不了许多。陶阳子坐在了齐老爷的对面，伸手拿过了白棋盒，打开盒盖看着齐老爷。一旦与对手对招，陶阳子便显出了一副奇人的风度，那意思是你可以开走下子了。督军老爷认真地看了一眼陶阳子，他被孩子的气质打动，不免收起了轻视的意念， 也没说话，就在上手兴味下了一子。陶阳子很沉着地捏着一颗棋子，轻拍到棋盘上去，那是下手的兴味。看这一动作，齐斗君知道他是遇着一个真会下棋的孩子了。两人便一步一步走下去，下了十几手，布局初步成型，陶阳子心里松开来，完全没有压力了。这个齐老爷虽然还是会下棋的，只是他和小镇上的下棋人差不多的棋路，喜欢碾子，却又少了天琴那种强横凶蛮的杀法。一盘棋下来，陶阳子几乎是兵不血刃的就占了很大的白空。督军看看不行，就投子了，把手里拿着的黑子投回到黑棋盒里。他望着陶阳子，脸上满是笑容地问道这副棋的来历。陶阳子说是任先生留下的棋，他不愿称他的名讳，他是一直把任守一当师尊的。齐督军问清了任先生的容貌，点头说是他呀。是他呀，难怪。陶阳子说到某一天，任先生突然就离开了小镇。这个人倔头，是个桃花源里的人物啊。 老爷，你认识他？ 何止认识，他是躲着我。 齐督军说， 我又何尝会强求于他？ 陶阳子不会想到，这个有钱有势的齐老爷会有什么事要求到任守一。他的心里有许多弄不明白的事儿。陶阳子注意到，齐老爷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，眼中闪烁着怒光。陶阳子有点害怕地呆呆地望着他，发现这个齐老爷怒起来还是很可怕的。旁边的管家都不敢正眼看他。齐督军站起身来往后面走了。陶阳子呆坐了坐，收拾了棋，由管家把他从后门送出去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陶阳子回家见了小舅，没把这件事儿告诉他，自己居然会被老拐子给卖了，他实在怕小舅担心。又一年的新春了，眼看新学期就要开始，却由于学费等原因，学校一时还没有落实。陶阳子有几天没见小舅了，他想要是城里没有书读，小舅也许会送他回小镇。他想到了常家楼，想到了青塘，想到了竹园，想到了山坡与乡野之境。他也弄不清自己是否想回去。这一天，照应陶阳子伙食的女人上楼来敲门，对陶阳子说，下面有一辆马车等着他。女人的眼光中满是惊异。 下面果然有一辆马车停着，车身擦拭得干干净净。那时街上行的都是人力车和轿子，而这种装饰高贵的带棚马车，行人看到都避得远远的，一怕车，二怕车里的人，怕被撞了白撞。陶阳子还是头一次坐马车，他看到车边站着的祈福管家，管家只说了一声祈老爷找他，也不说什么事儿，就把他推到车里。陶阳子心里想，自己上次并没有说住在哪里，也不知道管家是怎么找到的。车到祈府大门口，陶阳子想到了是祈老爷找他下棋，看来这个老爷是喜欢下棋的。陶阳子奇怪，怎么会没有合适的大人与他下棋呢？因为走得匆忙，陶阳子没有带上自己的棋。齐督军叫人端来了一个大木棋盘，足有两寸厚，棋子却轻，有点发亮。棋盘宽了，棋子小了，一个子落下去，陶阳子觉得有点异样，像是棋盘上宽了一路。齐督军把棋下在棋盘上的时候，啪的一声响，这时候齐督军不像个老爷，像个孩子，那满足的神情比天晴还要像孩子。陶阳子自下棋以来用的都是一副棋，换了棋盘棋子很不习惯。这次齐督军诚心不让白棋成大空，一开局就走得很宽，边上一般拆二的他会拆四，大场站定后又粘着白棋，走到哪儿跟到哪儿。可陶阳子并不理会，东跳一子西跳一子，脱先取着势。不行不行，齐督军拿回了自己下的子，下棋的人称毁棋叫拔葱，是从棋盘上把子拔起来的形象。就这么齐督军拔了几次葱，陶阳子明明想好了脱先跳开的，又被齐督军拔葱而事先跳开占领了。陶阳子感觉不对，当齐督军又去棋盘上拔葱时，陶阳子一把抓住了他的手。陶阳子说，不行不行。齐督军瞪了瞪眼，脸上露出威势来，陶阳子并不示弱，也对望着他。齐督军突然哈哈一笑，就是放下了棋。这盘下来，虽然齐督军还是输了，只是棋盘上陶阳子的白空少了许多。齐督军站起来说，刘范。时间已到中午，陶阳子还没在别人家吃过饭，想要走，听到吩咐的管家不由分说的把他拦下了。就在下棋的厢房里，端来了几个菜，一碗饭。饭虽少了些，菜却是陶阳子从来没有吃过的，并且一个人一桌。陶阳子尽量注意着自己的吃相。他在小镇常家就听大舅说过，人生不能满，饭也只能八成饱。可陶阳子这一顿 足足吃了十成包，尽量把打嗝的感觉压下去。管家把他送出大门，叫了一辆人力车，先付了钱，让车夫送陶阳子回家。眼看着春季的学期就要开始，陶阳子有时会走到就近学校的门口去看看。进城后的两三个月，独自在楼上，除了摆棋，就是自学课本。他还是很想上学的。在城市学校课堂上，与很多的学生坐在一起，眼望着老师，大声地朗读着。这情景最近常常出现在梦中。还在寒假里，学校的操场上空空荡荡的，偶尔有学生在打球。陶阳子朝里看了一会儿，转身过来，见几个穿着中学校服的学生从他身边走过，却没有进学校，而是走向前街的公园。公园不大，在小街面上看，围墙也就占了不到五分之一的地方。可陶阳子跟着进了小园门，东转一转，西转一转，就不见了那些学生，而且连路也摸不清了。转来转去，还是转在回廊砖栏、粉墙黛瓦、曲桥花窗的深深庭院中。有丝竹的声音在回旋着，更添了一点景物的清幽之美，却又并非迷宫，一步换景。这一转所见曲廊不是上一转回廊，格局有所变化。漏窗砖栏所雕花卉人物已然不见，透过花窗，那隔墙的飞檐亭阁与水池假山呈现着不同的景观，而那乐声的远近也在变化着。陶阳子停下来，静静地看着翠微之景，体会着这不大的方圆之间的变化。园林艺术实在是巧夺天工，似乎又隐隐地和着围棋的多重变化。陶阳子觉得自己的好笑了，怎么会把园林和围棋连上了？待转到一个廊院，金黄色迎春花在爬满绿蔓的墙角艳艳地开着。廊道尽头一面石屏，看来路已近了。绕过石屏，却见一片开阔的水面，水流淌出去，将汇合到那一条贯穿全城的河流中。陶阳子看到水湾处一座水榭的美人靠，那里正散散地坐立着那几个穿校服的学生，他们正在排练节目，看来是为了新学期开学的演出做准备。陶阳子看着舞动的手臂停下来，乐声又响起来，正是他刚才听到的悠悠之乐。正面一位坐着的女学生手抱琵琶轻拨琴弦，弦音如水流动一般躺在绿绿的池水之上。陶阳子一时身子也像浮了起来，随着清风摇晃着。陶阳子只是在古书古诗中知道琵琶，却从来没有见过琵琶，自然也从未听过琵琶之音。陶阳子看着半抱在手的梨形乐器，猜他